你竟拿棍子来对付我。达卫回答说，你比一只狗还不如。那培勒舍特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达卫，且对达卫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吃。达卫回答那培勒舍特人说，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但我是仗着你所领入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军旅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今天上主定要把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打死你，割下你的头来。今天我要把你的尸体和培勒舍特军人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吃，这样全地要知道在以色列有天主。在场的众人也要知道，上主不赖刀枪赐人胜利，战争胜负只属于上主，他已把你们交在我手中了。正当那培勒舍特人起身大摇大摆向达卫走来时，达卫赶快由阵地跑出来迎那培勒舍特人，同时伸手由囊中取出一块石头套在投石器上打过去，正打在那培勒舍特人的额上，石头穿入额内，那人就跌倒在地上。如此达卫用投石器和石头得胜了那培勒舍特人，打中了他，将他杀死，虽然手无寸铁。达卫遂跑过去站在那培勒舍特人身上，拿起他的刀从鞘内拔出，杀了他，砍下了他的头。所有培勒舍特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就四散奔逃，以色列和犹大人遂起来呐喊，追击培勒舍特人，直到加特关，直到厄科隆城门，沿沙阿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厄科隆，遍地是培勒舍特人的尸首。以色列人追杀培勒舍特人回来，又抢劫了他们的营墓。以后达卫取了那培勒舍特人的头送到耶路撒冷，至于那人的武器却放在会幕内。当撒乌尔看见达卫去和那培勒舍特人迎战时，就问统帅阿贝乃尔说，阿贝乃尔，这少年人是谁的儿子？阿贝乃尔回答说，大王万岁，我不知道。君王说，你查一下，这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达卫杀死那培勒舍特人回来时，阿贝乃尔带他去见撒乌尔，他手中还拿着那培勒舍特人的头。撒乌尔问他说，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达卫答说，我是你仆白冷人叶瑟的儿子。